气氛有些让人窒息，两人不知所措地僵持着。谢池走到他面前，我们慢慢来，以后还有很多时间。 对，还有很多时间，慢慢来。对，我们会在一起，永生永世。不管未来发生什么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的手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。 他轻轻搂住谢池，谢池莫名觉得脊背一寒，藤田青也放开他。 我该走了，忘掉不愉快的事情，今晚是美好的。 嗯。谢池送他出门，听着下楼的脚步，他整个人快瘫了下去，身心俱疲地回到房间。阿如跟着他进来。 吓死我了，我都准备冲进来了，还好他走了。他送你的？ 嗯。 真的？他跟你求婚了吗？ 嗯。 答应了？ 不然呢？ 真的要嫁呀？ 不嫁。阿叔，告诉你一件事情。 什么事啊？ 啊，算了，也没什么。 我可以守住秘密的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坏小孩了？ 谢池微诧，不露声色地看着他。 厨房里的中药味还在呢，再加上你最近总是吃很多，越是这么久不来，我猜的。 答应了。你哭什么？ 是小鬼子的。 不是，是你姐夫的。 姐夫？是还在南京的时候你说在上海打仗的那个吗？ 对呀。 那姐夫现在在哪儿？ 这个我就先不告诉你了。 好吧。多大了呀？ 三个多月了吧。 我能抱抱吗？ 好啊。 他会不会踢我？ 不会，还小呢。 万一以后肚子大了被小鬼子发现了怎么办？ 我这几天正准备和你说呢，再过半个月我会离开这里。 离开？去哪里？带我走吗？ 还不知道，可能会去很偏僻的地方隐居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 当然愿意。我不要离开你，你是我姐姐，你的孩子也是我的亲人，我可以照顾你们保护你们的，我想和你们永远在一起。 好，永远在一起。 可是姐夫不会嫌弃我吧？ 他不敢。好了，快去睡吧。 再聊会儿嘛。 我好累啊，明天再聊。 那明早我炖鸡汤给你喝，你还想吃点什么？ 啊，不要喝鸡汤。要不鱼汤。藤田青也从谢池家中离开后，让山下送他去了特工总部。三天前抓到的地下党被折磨得没了人样，藤田青也到的时候正在进行刑讯，他被打得几乎成血人了。藤田青也没穿军装，可这里的汉奸们都认识他，点头哈腰地迎接。 长官， 长官。 藤田青也站在一旁让继续审，负责刑讯的陈队长低着头说， 长官，接下来的刑罚有些污秽，怕脏了您的眼睛，您看要不要 继续当我不在？ 是。 陈队长去火盆拿起先前烤得滚烫的铁棒，吩咐手下小高 把它给我翻过来。 那男人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，刚松绑便趴在地上无力动弹。小高将他摆出了个跪伏的姿势，利索地扒下他的裤子。陈队长拿着铁棒蹲到他的旁边。 再问你一遍，一共几个人？你的上级是谁？联络点在哪儿？ 男人闭着眼不回答。 骨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里面是不是一样硬。 陈队长起身走到男人身后，用烧得发红的铁棒插入他的骨道。男人顿时疼得清醒过来，痛苦的嘶扭，却被小高紧紧地按住。一阵烤焦的味道弥漫开，藤田青也掏出方巾捂住鼻子，他不忍直视，一阵反胃。陈队长继续往里头戳，每进半寸便问一句：“ 招不招？” 我说。 陈队长拔出铁棒，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叫，听得人耳鸣。小高松开男人，替他随意提上裤子，拎起来坐着。可是男人已经坐不住了，又趴倒在地。陈队长放下铁棍：“ 早说何必招这么多罪？” 男人浑身抽搐着，控制不住口水，缠着脸边的血顺着脸颊流了一地。陈队长扶手去藤田青野面前邀功：“ 长官，您看。” 啊，出去。 陈队长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迟迟没有动弹。藤田青野抬眼看向他：“ 听不懂？ 背之一顿，这就退下。